这个跌幅呢略大了一点啊，这是一方面啊。其次呢，就是今天早上公布的财新 PMI 指数呢显示一些经济指标呢都不如预期，所以整个市场对尤其像一些像白酒啊的消费类的品种，那么今天下午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在最主要的这技术面的原因呢，是出于啊最近两天的上涨呢已经触及到了2760点左右的一个关键的压力位，那么这个压力位之上呢可能就套牢的筹码就比较多了，继续上攻呢资金量明显跟不上，而且这两天反弹中比较涨幅明显的品种大都集中在一些低价绩差还有一些问题股身上，这些品种的上涨呢对场外资金也缺乏这个明显的吸引力，所以这样的调整在上述三个原因大中小三个环境原因结合的情况下呢，应该说后面呢需要有一定的扶持的消息或者说一些资金才能企稳，所以短期之内还是要谨慎一些。 是，最近我们发现国际上一些知名的投资公司啊纷纷表示对美国股市的担忧啊。那么如果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调，那您认为对于咱们 A 股的投资者来说会有哪些影响，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美国股市呢连续创了近十年连续上涨的一个它的美国股市的记录，那么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各方面的媒体啊中外媒体对一些美国股市的十年这样的上涨啊，那么也有一些的认为风险的积聚。那么作为全球最大的两大这个经济体，就是美国和中国，那么他们的股市呢往往也都是代表着各自的一些经济现象，那么相互之间的原因呢我认为应该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说美国影响我们。从负面的角度来看，那么美国呢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那么它近期的一些经济举措包括它股市调整呢对全球经济啊无论是在这个货币政策还是金融政策方面呢都会对市场有一个比较大的带动作用，例如美国股市昨晚总是偏弱，欧洲股市呢就受影响，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亚太股市呢层层这个压力，像印尼股市今天跌了4%多，然后中国的香港的这个恒生指数今天也跌幅2.6%左右，所以目前 A 股今天跌幅一个点多一点，应该说还是不是非常的大啊，那么还是 A 股有自身的特色。那么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美国又产生了第二个万亿市值的股票，就是那个亚马逊。 是的。 第一个是苹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万亿市值的苹果和亚马逊呢都是一个科技股。那么在 A 股市场上我们看到达到万亿市值的也不多啊，就例如目前市值最大的是工商银行，大概是2万多亿市值。那么和美元计价的这个那两个科技股相比呢，中美股市各有自己的这个主体的运行的特征，所以如果说他们出现了一些调整，和我们目前不同的经济构成的主体来说，相互之间的影响应该也是各有各的特色，所以中国股市应该也有自己的特色吧，也不完全不会说一步一趋跟着美股走，所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吧。科技股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美股啊，但是像这个传统的实体经济，无论是银行还是这个两桶油还是像一些白酒，这些都是我们中国 A 股有特色的东西，所以还是在区别对待吧。 区别对待保持定力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个盘中的一些亮点吧。今天其实还是有一些个股表现不错的啊，当然除了某些鸡飞狗跳的这个题材垃圾股之外啊，那前期我们看到的一些像 5G 啊这些板块今天的表现虽然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也是走优于大盘和大部分股票的，您怎么看？ 是我们最近这一两个月以来呢反复就跟大家多次的谈及这个 5G 的一个确定性啊，包括它的科技含量还有它的市场前景。那么在最近呢我们也看到这个 5G 题材呢是继续得到市场的认同啊。那么在今天下跌的时候呢，整个 5G 题材在上午还是有创新高的表现，例如说像其中的主打品种像中兴通讯啊，今天盘中呢接近前高，而且呢最终啊在市场下跌明显的情况下呢还能红盘收。其中还有一些这个主流的品种啊，那么有今天创新高的也有，走趋势的也有。那么针对这个 5G 品种，我们上两周也跟大家说啊，这是一个中期比较看好的品种，确定性很强。所以如果发生市场的这个整体性下跌的时候呢，可以去逢低啊去补票上车，参与一个2019年比较确定性的品种。那么今天除了我们一直看好的这个 5G 之外呢， 还有一个品种其实走的也还可以，就是这个非洲系列的军工品种。 是的。 那么军工品种呢？ 这两天也不错。 是，那么这个军工品种它首先都是非洲期的，其次就目前啊比较复杂的这个特朗普搞的这个全球经济环境啊形势当中呢，应该说军工啊作为一个国之脊柱吧，应该它有很多的自身的这个特色，同时呢结合这个军工和民用之间相结合，对整个经济来说它也是有一定的一个需要存在。所以我们除了这些鸡飞狗跳品种，并不建议大家去预计什么贪婪呢，或者说啊先去捞一把就走，那些品种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停牌，或者说啊就退市啊等等情况。那么针对五 G 还有军工这样的品种啊，一个国之脊柱啊，一个是科技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啊在调整市场当中啊逢低逐渐去啊吸纳或者关注的。嗯， 好，谢谢张小庆先生的分析和介绍，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央行8月操作了定向正回购，回收流动性大约3000亿元。央行回应记者表示，该消息不实。今天在岸人民币收报 6.8381， 上一交易日收报 6.8290， 下调91个基点。数据显示，今年6月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8.4%， 这一数据可谓是近40年的谷底。究其原因，有专家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近几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有所放缓，是导致居民存款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第二，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爆。第三，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各种欲望满足的及时性提高，提前消费、攀比消费和借贷消费增加，文化娱乐消费增长较快，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下降等等。第四，货币基金、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以及各类宝宝类理财产品的这种互联网金融产品，使得居民财富多元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第五是庞氏骗局、非法集资也对居民存款的增长有一定的损耗。我们再来关注基金。今年基金加速清盘，2018年前七个月就已经有213只基金进入了清盘程序，超过了历年基金清盘数量的总和。同时七月份基金清盘数量超过了基金成立的数量，都创下了历史的新纪录。8月份进入清盘期的基金数量达到48只，超过了7月份的42只的清盘总量，再创月度新高。而今年以来，清盘的基金总数量已经达到创纪录的258只，是去年全年清盘数量的 2.5 倍。另一方面，基金的发行也进入了寒冬。根据统计，今年以来大约已经有21只新基金因达不到成立的要求而宣布发行失败。今年前8个月的新基金发行失败案例是去年的大约3倍。当然，不同类型的基金在不同的年份受到投资者青睐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在2015年第二季度 A 股市场最疯狂的时候，股票型、混合型基金的发行数量和份额都达到了近几年的巅峰，总数量达到326只，总规模达到8600亿份。同期债券发行数量规模仅11只，171亿份。而从2015年四季度至2016年底的这段时间，权益固定收益类基金发行情况就有所变化，特别是在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的发行趋势来看，呈现一定的负相关性。今年7月份以来，债券型基金发行的数量占比所有基金总数的只有达到 45%， 而2015年全年的比例大约是 10%。在公募基金行业有一句老话，叫做好发不好做，好做不好发，意思就是在市场低迷、基金发行困难的时候成立的基金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业绩。来自新华社的消息，美国知名投行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报告说，流动性紧缺导致的股市崩盘或成为下一次金融危机潜在爆点。报告说，因管理费用低且在很多领域回报更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量主动型基金资产转移到了被动型基金，后者规模持续增长，目前仅在证券市场全球大约有 3.5 万亿美元的被动型共同基金。 同时以被动型基金为主要构成的指数型资产规模膨胀迅速。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全球指数型也就是 ETF 资产规模已经从08年的 0.8 万亿美元增加到了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股票资产管理规模的 35% 至 45%。 报告认为，大量被动型、程序化及自动化交易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市场预防大跌风险及从大跌风险中恢复的能力。当市场在下降趋势中触发卖出条件时，大量被动型交易的连锁反应令市场发生踩踏、闪崩的风险大增。报告的执笔人之一，摩根大通量化分析师马尔科·克拉诺维奇说，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时点很难判断，目前看2019年上半年爆发的可能性很小，美联储加息及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进程将是影响下一次危机时点的关键性因素，而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摩擦局势演变也可能会成为影响下一次危机爆发时间的重要因素。好，资讯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北京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地产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二手房实时成交量比7月份减少 20.9%， 降幅明显扩大，绝对成交水平略高于2017年12月份的水平，客户成交周期达到历史峰值，成交节奏持续放缓。8月份的成交均价大约是每平方米63227元，环比上涨 0.8%， 近两个月均价涨幅相对温和，市场与买卖双方的心理预期相互反馈，再加上新房市场的分流，导致二手房市场持续降温。业内人士认为，导致市场回落的因素在9月份继续存在，且法定节假日影响成交，故预计9月份市场将继续保持低温状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八点到九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新修订之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首都经贸大学财税学院的教授刘颖。刘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注意到8月31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啊，这是咱们国家个税法实施以来的第四次修订啊。那么按照这个修订后的这个法律呢，基本费用减除标准也就是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了5000元。那么这个标准将会从今年的10月1号起率先开始施行啊。 是的。 那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很多工薪阶层的这个收入啊工资啊是这么发放的，就是这个月发上个月的。那如果这个新的起征点是从10月1号开始实行的话，我们10月份领到的工资是9月份的劳动所得哈，那这个时候是按照哪个标准来计算呢？ 实际上呢，就是咱们各个单位啊发工资啊有上发薪和下发薪的，但是您说的这种比如说我这个月都工作满了一个月了，然后单位根据你的表现再说你这个月要给多少钱，这种情况呢在企业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那么就会出现呢，比如说这个人呢他是九月份他的劳动所得，他的工作表现，单位呢真正给他统计出来实际发放的时候是在十月份了，是在十月份发放的这个工资。那么不管 这个工资是不是九月份的，还是说我上发薪你来了我十月份就要给你钱，有的个别事业单位有这种情况啊。他十月份支付的工资呢就要实行我们新的扣除标准，那就是说呢要扣五千了，但是呢十月份这个新的标准扣完了这个五千给他计税的时候，如果啊是十月份发的，那么十月份扣税计税申报期呢是十一月份。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哈，他呢是十月份支付的工资，因为九月份算了没支付啊，或者九月份都结束了，我十月份十月初才算算说，哎，你的上个月表现我们现在算出来了，我十月份呢我给你发钱，十月份我给你扣税，那么一定是在十月份扣这五千，但是呢向税务机关提交申报表的时间是十一月份。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体现出扣税了。 好，这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了晚发工资的好处。 但是如果呢他特别积极说九月份工资啊，我九月底就给你发了。 嗯， 那就扣三千五了。 哦，那这样的话单位也捞不着好啊。 是的。 对吧，但我想单位他有他自己的这种财务的时间点啊，工作的时间线。 是的。 那还有一些朋友他的这种收入还有一些奖励啊提成啊，比如说上半年的奖励有可能十月份发，那是不是按照您刚才的这个介绍的话也是按照新的这个起征点来计算个税呢？ 咱们现在呢这个个人所得税它的扣除和计算是考虑到你是在哪个月支付的，他一定要是考虑这个问题啊。 嗯、对。 那么同时呢，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上半年的奖励哈，在十月份发的话，那么他会和十月份的工资薪金呢是加在一起扣，咱们规定的扣除标准。 嗯，好。那还有很多朋友会关心自己的年终奖啊，年终奖一般情况下呢会是在这个一个自然年度结束之后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个财务年度结束之后来发。 嗯、 打个比方，某个单位啊，他的年终奖呢是明年的一月份发啊，明年的一月份发的话，那么他这一年的年终奖，他肯定是每个月的一些成绩啊，最后归类啊，所得呀、啊，最后呢单位一计算给你发多少钱。那这个年终奖的个税的计算又是怎么来操作呢？ 您这个问题吧，实际上是最近这几天啊，很多很多人啊都很关注的问题。因为呢，在咱们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之前呢，年终奖的计算特别特殊。咱们这次个人所得税啊，这个草案修订之前呢，咱们年终奖规定呢是不和工资薪金加一起的，就是你工资薪金算工资薪金的，然后你这个年终奖啊单说。一旦要是单说没加在一起，就相当于摊薄收入了嘛。而且呢咱们原来规定的是不和工资薪加一起，然后还除12去找这个税率，一旦除了12它这个收入就更低了嘛，用平均数去找这个税率，然后呢再单独计算这个年终奖。实际上呢在改革之前咱们这个做法呢对于年终奖体现了一种特别特殊的照顾，用这种方式呢让纳税人少交税了，而且这种方式呢一年只能用一次，你不能说我上半年发一个年终奖下半年又发一个。所以呢咱们今年2018年的年终奖单位基本上都是在一二两个月份都已经发完了，用过这种方法了，在年底结束之前他就不能再用第二次了。 嗯， 但是呢我们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呢他没有针对这个年终奖专门的去做一些描述，而且呢我们这次改革呢和过去不同的是他搞综合所得了，他把工资劳务等等他都综合了，一旦都提到搞综合所得了， 嗯， 那么目前虽然啊下一步更详细的文件没有出台，但是从我这个预测来看呢，就是原来单独计算年终奖的这个做法很有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原来你都是单项计税的，现在已经强调综合计税了。 这次呢是把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收入纳入综合征税的范围，也就是说加在一起按年来综合征税啊，适用的税率呢是从3%到45%不等。 是的。 嗯，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细则，因为现在没有单位发2018年的年终奖。 是吧？ 但 是从他这个立法的规则来看，既然都说综合了， 嗯， 凭什么让 年终奖又独立出去呢？ 年终奖毕竟也是属于工资薪金的一部分， 是 吧？原来我们也讨论过这个法律的概念啊。 是的。 好，那这次的这个个税的修订，应该来说呢，这个步子还是比较大的，变化呢也是比较多的。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就是我现在如果按照新的个税法来交个税的话，我一个月要少交多少钱？我们也为大家做了一个计算啊。首先，我们扣除五险一金之后。啊，如果您剩的钱达到了这个5000块钱的话，那么你肯定是要交税了啊。那如果说你没有达到，那应该来说呢，你是会比原来少交一点的钱，少交一点的钱啊，因为原来到3500以上就要交钱了吗？我们就算了一下，如果说扣除五险一金，您现在的收入是3600块钱啊，那么您一年比原来是少交36块钱的个税。但现在是不要交啊！如果您扣除了五险一金，收入是5000块钱的话，那么您一年少交540啊。如果是6000呢，一年少交1380；7000一年少交2220块钱；8000少交3060；9000少交4260块钱；10000少交5460块钱；15000少交12960块钱；20000少交18360块钱啊，特别愿意念这样一个数字，因为好像你挣的越多，这个扣除的越多，确实是这样。就是有统计，就是你挣的越多，你绝对数减少的是越多，但是比例好像不是越来越高，反而是你挣的少一点的扣除的这个比例这个减税的比例更高一点啊。 因为它是在这里呢，我们考虑的那五千块钱这个定额的这个扣除吧。 嗯。 对于这个高收入的人，虽然扣完5000，但是原本他是用高税率的， 嗯， 那么他扣的这5000少交的税都是对应的高税率那个比例少交的税，而低收入的你扣了多扣这个5000哈，那么他如果要是说少交税的话，对应的是低税率的那个比例， 嗯， 所以确实。所以如果要是我们的生活费的扣除加大的话， 嗯， 收入高的相对来说，他少交税的绝对值， 嗯， 比收入低的要高。 是。那至于大家很关心的这个起征点是5000块钱还是多少钱啊，在这个二审之前，很多朋友啊都有自己的意见啊。那么最后这个大家看到的是5000块钱。这5000块钱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我看到啊，这个财政部副部长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考虑了城镇居民人均基本消费支出，每个就业者平均负担的人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之后确定的。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测算，2017年我国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大约是每月3900，2018年呢是每月4200，所以说现在定每月5000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还多了800。那您怎么看？ 这次呢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它公示了它的测算过程，因为原来我们一直都说你5000你怎么出来的，你一定得说呀。 嗯。 但是他在六月份征求意见的时候，他没有说我这5000怎么出来的，我们那时候大家都很着急，希望听到啊他这种透明度比较高的啊他的测算过程。这次呢他在测算的时候，他强调了他测算是依据什么测算的。 嗯。 一个他提到了基本消费支出，就是我基本生存的这个消费支出。另外呢，它也包括了每个就业者平均负担的人数，养家。实际上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它如果啊在测算过程中强调了它就业者平均负担人数的话，就除了他自己养活自己的，他一般情况下的养家糊口的那个钱也考虑了。再有居民价格指数，它主要呢就是18年咱们现在还没结束呢，它这个18年的数是用几年的数字用数学模型推测出来的价格指数。 当然全国这么大啊，很多朋友都想去看看啊。您去的地方越多，可能你会发现每个地方的生活水平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5000块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差距很大。 这是一部法律啊，它不会具体到每个地区用多少钱来算这个起征点。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就要来谈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如何动态的调整这个固定的起征点。另外一个呢就是专项扣除有没有更能够体现地方的特色呢？朋友们，这里是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部有阵雨转晴，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7度。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本市大部地区有5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请注意防范。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个人所得税法修改之后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嘉宾是首都经贸大学财税学院的教授刘颖。刘教授您好。 您好。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起征点已经固定了，但是呢，财政部的副部长表示这个数字呢会结合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支出水平的变化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啊。那如果要调的话，您觉得应该怎么调？参考哪些依据来调？ 我觉得吧，这次有一点遗憾的，就这次的修订没有明确呢指数化调整的机制。西方国家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它会伴随着像 CPI 啊等等有一些指数发生变化，一旦上浮突破到几个百分点了，那么它的个人所得税的生活费的扣除马上也要跟进进行调整。但是这一次呢，这次我们修法没有加入这个指数化调整的机制，但是实际上呢，咱们以往年度个人所得税它是调整过的。比如说呢，在2006年的时候就由以往的800调到1600哈，然后再有呢08年的时候调到2000，11年的时候呢又调到3500，每隔几年它会伴随着我们整个一个是物价水平，还有就是老百姓他自身的他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他的提高。此外还要考虑到人口状况，比如咱们前几年都是一个人养老人还有一个孩子，咱们现阶段呢他涉及到两个孩子了，两个孩子他有专项扣除问题，就咱们后面有专项的啊，那个子女教育等等问题。但是呢他在测算这个5000的时候，他可说了，考虑到了其中的包括对人口的抚养的这个问题，他考虑到了养家这个问题，所以呢，他要综合这些因素，如果有了变化，那么这个扣除就应该跟进变化，只不过就是特遗憾，没有一个自动调节的机制。 前两天啊，油价上调了啊，有人说了，加满一箱92号汽油的这个汽车大概要多花7块钱啊。那么我们知道油价的调整它其实是跟随着这国际油价的变化，它有一套自动调价的机制，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么我们目前看到就是这个人所得税法起征点的这个上调呢，它也有一套程序，就是要经过这个 人大常委会啊的这个审议啊。那这套程序我们知道比那个自动调节的这个程序啊还是要漫长一些的。 慢慢排 对吧，它没有不会马上的反映到刚才您所谈到的 CPI 啊等等其他一些变化啊。 是的。 好，那这也是为我们今后啊再一次调整啊留下了一些期待或者是悬念哈， 是的， 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动态调整的机制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次还是有一些惊喜的，比如说呢，增加了一些专项扣除，在一审稿当中呢，列出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还有住房贷款利息以及住房租金的支出，在二审稿当中增加了一项，就是赡养老人的支出。现在呢是五项专项附加扣除，就除了扣刚才所说的五险一金以及5000块钱的起征点之外啊，那么还要再扣刚才所说的这么多项专项附加扣除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就是如果一味的纠结是扣5000啊，还是扣8000，还是扣10000，有必要吗？因为毕竟它影响它的这个因子很多啊。 是的，其实这次呢也是改革非常有亮点的地方，就是我们大家过去更多的他只考虑到就这么一个扣除，就那个3500啊，当然还有社保，当然在去年的时候还扣了商业健康险，每个月最多是扣200，但是这也是你交了费以后才可以扣的啊。那么这次扣除呢，它等于呢除了我们基本生活费的这种基本扣除标准之外呢，它根据咱们税收的这个公平性原则，因为每一个人他自身的生活的水平和他需要花费的支出可能是有一些差别的，比如说两个孩子和一个孩子就不一样，那么再有呢就是继续教育还是不参加还是参加情况可能也有不同，他就考虑了一些特殊的群体的这种支出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里呢增加了专项扣除，这样就使得呢我们不是在一棵树上吊死了，你就只考虑那5000、8000，那如果自身呢它有特殊的一些支出的情形，它还会适用于这种特殊的专项扣除，这样实际上呢咱们整个税法的公平性增强了，就不用局限在只盯着某一个项目上了，综合自己到底哪个项目适用扣除，哪个项目是有特殊需求的，那么我们才能有一些其他的特殊扣除，所以这个做法还是非常有亮点的。 我认为除了增加了公平性之外呢，也增加了人性的关怀。 是的， 因为大家都是有家庭的人啊，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考虑到自身的成长，所以花钱的地方还是挺多的。这次呢增加了这么多项扣除，确实也是让大家会感受到生活负担的减轻，但这块呢不是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施行，要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施行。 对，专项扣除的具体标准现在还没有出台。 哎，这个没有出台哈，所以呢也给了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啊。 对， 比如说啊，咱们畅所欲言哈，提建议吧。如果说以北京为例啊，两个年轻人那带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各自的父母呢都健在啊，这俩年轻人呢目前是租房子住，或者是说他们买了一个小房子，每个月呢交按揭啊还贷款，那您认为他们满足了很多的这种扣除的条件，该怎么来算啊，分别应该扣除多少呢？ 啊，这个问题呢稍微有点难哈，因为呢咱们现在各项扣除标准呢都没有出台，所以刚才主持人也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呢即便是想象哈，我们也有那种美好的愿望，以及非常理性的按照过去的一些常规的一些估计，所以在这儿呢如果特别好的愿望，我当然希望说再扣个2000、3000的啊，但是呢， 时报时销那种是吧？ 对，但是如果呢，按照咱们以往常规的咱们税法政策扣除，然后来估计这种情况呢，比如说，咱们现在正在实施的那个商业健康险，一个月才让扣200。那么我们再考虑到呢，像刚才说的，他养家的利息啊等等各方面啊，而且这利息绝不会说我要买大耗子120平米以上的那种啊，虽然在很多城市不算很大，但是呢他往往考虑的就是你养家户口最基本生活需要的房子的利息。你呢子女教育也不是让你上国际学校的，那么就是你基本的一些教育支出等等。因此我就是比较理智的来 按照过去的常规来估算的话，我觉得这种情况一个月呢能够让他能扣到1000块钱左右，估计也就是如此。当然啊，这里还要有一些极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老人，这里有赡养老人， 对， 赡养老人这个老人他有没有退休金， 嗯， 他如果呢这个老人本身就是一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那么和他完全没有退休金的这种的老人的赡养，我觉得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也要看老人家的收入情况。 是的。 是吧？ 嗯。 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基本生活的这种费用，这个可能会考虑进去。比如说您上这个幼儿园是上公立的还是私立的，您上小学啊是接受这个公立小学的教育还是上那个比如说 国际学校， 国际学校啊，这中间的消费是差异巨大的。 是的。 那也应该是有一个基于统计学的这种大家的开支吧。 是，我觉得他一定会算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呢，更多的我觉得他会向二孩儿来倾斜，因为咱们原来的测算都是基于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的测算，所以这里的子女教育支出等等专项扣除，我觉得可能会考虑到有一些家庭人口多，你就可以多扣一点，家庭人口少你就少扣一点，它会体现出这样的一种公平性。因为人口多，你的这个支出，教育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还有包括家庭住房方面的租房方面的支出都可能是多的，那么他会要考虑，但是一定会有限度，这个限度绝不会定的特别高，不会说那个你啊子女教育一个月我就给你扣5000什么的，绝不可能。 嗯，咱们国家也没那么多钱，是吧？ 是的。 好，那刚才我们说的起征点这一块呢是全国统一执行啊，5000块钱的标准 是。 那么这个专项附加扣除您认为有必要全国统一执行吗？ 这个实际上我原来是想建议啊，它最好各地有各地的情况，因为比如说买房的那个还有租房的房租，买房的我们的要付出的利息，大中小城市差别是特别大的。所以我老觉得呢，如果我们从公平性起见呢，我是很希望他能够把像这个和住房相关的这样的扣除标准下放给各省，然后各省根据情况呢自己定一下，这样可能会更公平。但是目前呢他没有直接的这个政策出台说是不是要下放，他只是说呢国务院研究，所以呢这块我只是说自己的期待啊，这样可能更公平。 好，当然这个在操作性上面呢也会有一定的难度， 对 吧？因为人员它是流动的，是吧？他可能这个月在这里，下个月在那里，他的房子在外地，他人呢又在北京，在外地还交着月供呢，是不是？ 是的。 包括他的孩子是不是跟他一起住啊，在哪里生活等等，这中间呢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对。 现在留给相关部门的时间不多了，因为这个一定要在1月1号开始施行，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就应该要见到细则了吧，是不是这样呢？ 应该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咱们从以往来看哈，细则出台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打补丁的文件，因为呢它的这些专项扣除很有可能就是说如果细则出台了，我们在明年1月1号开始呢个人取得收入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扣除了。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是到年底的时候，在应该不能说叫年底，应该呢是明年执行一年之后，在次年的3月1日到6月30日汇算清交的时候，个人综合自己的所得的时候，再把相应的证据拿出来该扣多少扣多少。 这就有点像国外那个报税的感觉了， 是 吧？ 是的， 就是我们这个也许啊，这个标准可以往后迟一点，但是呢，就是你之前花的钱，我们都是记在这个账上的啊，是算数的啊，这也是一种可能。 对，但是当然还是应该早一点， 越早大家好做准备， 让咱们的纳税人他有一个预期或者有一个预计我大概会怎样。 是的，虽然说呢大家这个有一些减税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交个税的总体人数啊也不是特别多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修改后呢个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从之前的 44% 会降到 15%。换句话说也是 很少的一部分人在交这个个人所得税的。那么其他人他们的这个生活那还是需要其他的方面啊去提高啊，个税呢只是一方面啊。那最近啊在这个网上有一个讨论很火，有人说了这个个税法通过之后呢，哎，我的这个钱每月到手的反而少了，这是为什么呢？有人算了啊，社保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有的单位啊他没有给员工按他的实际收入作为基数来上这个社保，按的是当地最低生活标准来上社保，或者是打了一个折扣啊，所以说呢原来好像大家挣的多一点，因为他的交的社保少，个人支出那部分少，但是现在呢由这个税务部门开始代征社保了，那么就要按照他实际的这个收入作为基数来进行征收。那么作为某些企业的员工，他们个人交的和企业交的都多了，尽管有了个税减除所带来的这个利好，但是他们一算总账好像还不如这个个税修改之前啊拿到手的多呢。哎，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这个事儿呢应该说吧，在去年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啊找过我。 嗯。 当时呢他们那个企业呢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那个劳动密集型都是从那个贫困地区请过来的，来到这个企业来工作。主要呢是为了扶贫。因为给他们管吃管住，然后呢搞的都是一些民族的一些表演这一类的啊，然后给他们的这个工资呢，他们是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给的，然后就是说给的是这个最低工资。社保呢他们原来就是想按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去上，但是当时呢税务局就通知他们了，说呢咱们现在的政策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哪怕你给他的是北京市最低工资，但是咱们现阶段那是财政部定的一个政策呢，是按照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去上的，但是一旦按照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是打了一个折扣， 这是指的是社保的基数啊， 是 按 基数 当地社会平均 工资 的 一个折扣， 哎，打个折扣 以后 去交、 去交，但这个折扣了以后比他那个最低工资要高，就是比他实际工资要高。 嗯， 这样呢，就使得那个企业呢，他也觉得有点郁闷。然后他当时说，能不能帮我们去找相关部门反映反映？后来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呢，这个规则当时也是财政定的，财政部定的，不是说各省市定的。主要呢就是考虑到就是这个社保，咱们对这个以后这个人呢，一旦他真的要去养老啊、去医疗啊，他能够有充足的资金去支持、去支撑，当时有这种现象。但是那次呢，我觉得有点震撼哈，就是觉得确实有这种，他的个人收入不一定很高，但是上社保的基数会比较高的现象有。那么这次呢，出现的是什么呢？是个人收入他原本不低，但是呢，您刚才提到大家争议的是有的单位是按照最低的或者是一个平均数上，但是他个人是高于平均数。那么这种情况呢，过去咱们全国呢社保在这个征交在管理的时候呢，不一定都是税务局管，原来有一些省市是税务局管的，有一些呢是社保基金征交管理办公室，就是属于呢那个人社部下设的部门他去管的，所以呢税务机关没法去了解说你给他到底花了多少钱。就这次一归税务局管，税务局他因为要征个人所得税啊等等，他就知道你个人收入的情况了。 对。 那么你要是交的那个基数低了，最近确实是有一些地方的这个税务机关呢要求企业呢再补交。但实际上呢，咱们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吧，这社保问题啊，就是好多企业一直呢都在呼吁说能不能稍微把基数缩减一点，或者比例缩减一点。因为呢劳动力成本太高了，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本来经营状况就不是说特别火爆，所以呢企业呼声还是挺大的。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国家呢能够调研一下这个情况，就政府调研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出台相应的政策，就是对于呢这社保，如果你真的你要是这种足额征收的话，确实对企业经营压力巨大，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阶段性的调整。 嗯， 有一些弹性是吧？ 对。 当然社保呢它其实也和这个现在的养老金的发放啊紧密相关。 直接挂钩，和我们未来的利益 也直接挂钩。 但是很多人他看的是现在，他不看未来。 嗯、 从道理上说，你应该既看现在又要看未来，还要考虑你自己未来要领多少。这个养老金，但是很多企业确实也觉得有困难。 嗯，所以这其实是关系到企业现在的经营，也关系到个人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和未来养老金的水平，也关系到现在这些退休的老年朋友，他们一个月领多少养老金的问题，有没有这么多的钱给他们发的问题哈。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之复杂啊，非常之复杂，我们也保持关注啊，看看在这个社保的这个费率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调整啊？其实国家好像方向还是明确的，就是要进一步的降低企业在这个社保这个缴费上面的一个负担啊。我们也看到在其中的某些项目当中的这个费率是在下调的啊，但未来还有没有再下调的幅度，我们也保持关注。那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这个个人所得税法修改之后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其实啊，我们前面聊的呢，很多媒体最近也在关注，但是我发现有一项很少有媒体关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次呢是实行了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改革，有一些原来是分类征收的项目，现在都和工资薪金纳入在一起综合征收，比如说有劳务报酬，有稿酬，有特许权使用费等等啊。那有的人不明真相，就以为那劳务报酬稿酬是多少，那就统一加在里面，然后呢按照现在修订的这个新的税率和集聚来计算吗？非也啊！这一次的个税法当中，对于劳务报酬和稿酬怎么加到这个总和里面，也有新的说法。我们也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刘颖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次呢，公布的这一通过了的这一稿呢，和上一次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真的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啊。当然除了刚才说那个赡养老人的增加了之外呢，它还增加了就是对于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它的费用扣除。而且呢，这次增加的这个对于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先扣 20% 的费用，就认为呢你的收入中有 20% 是为取得收入你付出的代价，承认你付出的代价了。 换句话说，不是100%的加进来，比如说你工资10000啊，这个稿酬10000呀，劳务报酬20000、不是说10000加20000加10000，不是这么加的。 是的，等于呢我们在计税的时候，稿酬咱们先说劳务吧，劳务比如说是10000的话，他先给你扣了2000。8000他说这个是你真正要计税的这一部分收入 加到里面去。 对，而稿酬呢扣的就更多了，他呢先扣个 20%， 剩余的这一部分他又加扣了一个 30%， 实际上呢稿酬呢他的收入的 44% 都扣掉了，他真正计入所得的是他收入的 56%。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所得税它的一个特点，它不应该对总收入征税，总的收入它一定要经过扣除。一个呢就是养家糊口基本生活费，就是大家老管的叫起征点啊，我们老说它是基本生活扣除啊。再有一个呢，为取得收入付出的代价。那么咱们工资薪金要考虑养家生活的糊口的生活费的扣除，而劳务稿酬特权使用费它都是有代价的。就是我们为了取得，我为了写本书，我可能到处体验生活，点灯熬油的，我是有代价的，所以这个是确实是应该扣除的。那么我这次特别欣慰的呢，就是在上一稿征求意见的时候，我非常认真的写了3条意见，通过呢北京市人大去递交给了全国人大。这3条意见呢分别涉及到了有税率问题，有征税项目到底是该放在哪个项目里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稿酬那个劳务报酬所得他们本身是不是应该有扣除的问题。而且我也说了道理，就是我刚才说的为取得收入付出的代价，从所得税原理角度来说是应该扣的。 这次我特别欣喜的看到呢，就是这次公布的这个方案中真的有这个扣除，那个时候我特激动，我就觉得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别的一些百姓啊专家提过这个建议，但是呢我确确实实提了这个建议，而且这个他最终他的这个法案中体现了我的一些想法，那个时候我觉得 这征求意见还是真的在征求意见， 对，是的，是的， 不是走过场是吧？ 老百姓说话哈，还是管用的。 嗯，好。其实我们知道这块的受益人群呢，跟刚才所谈到的每个月去上班领工资的受益人群又不太一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也体现出了一个更大的公平性？ 是的，而且它也是激励大家去创新，激励大家呢去思考。那么在这里包括劳务也好，好包括咱们这个特权使用费里边有好多专利啊、创新啊，然后呢它的这些使用费等等，还有稿费啊等等进行扣除，真的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嗯，是。就以这个稿酬为例吧，我们知道作家写一本书，他要经过前期的这个构思啊、酝酿啊，包括您刚才谈到的体验生活呀，啊，包括还要去走访很多的，或者是采访很多的人呐、啊， 是的， 以及还要点灯熬油的去撰写啊，之后还要修改啊等等，还要跟编辑啊、跟这个出版社啊反复的去打磨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说中间他付出的辛劳也应该以货币的形式进行抵扣。 是的，是的。 好，这也是这次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的一个亮点。此外，再谈到劳务哈、我的理解就是现在啊，我们进入2018年，可能未来我们每个人的收入的来源真的是很广泛。现在大家经常谈到的斜杠青年，斜杠青年，换句话说呢，就是他在一个单位挣工资，可能还在别的单位啊领着报酬呢。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劳动者价值多元化的一种方式，也许未来会越来越明显，会成为一种工作的主要的生活方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有可能就像工资一样，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这种扣除啊，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说的话，也能够反映出啊大家的一定的心声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那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啊，不知道大家啊对于这个个人所得税法修改之后的这个感受如何？但不管怎么说，离10月1号到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哈、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把减下来的这笔钱用好啊，规划好。最后有一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刘云教授，刚才我也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啊，每个月省的钱从30多块啊到10000多啊20000多不等，那么省下的这么多钱，每年省下的这么多钱，您认为应该怎么用？ 怎么说呢哈，咱们现阶段物价水平也在上涨、然后同时呢省下的这些钱，我老觉得老百姓还是要把自己的生活质量做得更好，而不是说我把它存在银行里，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还是应该呢把自己的生活质量做好，包括呢更好的让自己和孩子通过教育来完善自己，提升我们整体民族的素质。 就是省下的这笔钱应该用来投资啊，投资自己，投资孩子，赡养老人， 健康，包括呢教育， 是用来提高我们的生活幸福度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适应社会的能力啊，适应社会的能力啊。 对， 好，谢谢刘教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晚再见，谢谢您。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